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项工作事关广大职工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落实好执行好各项改革举措。韩正强调，要突出重点任务，扎实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要统一养老保险政策，做到全国一盘棋，更好保障劳动者与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权益。要加强全国统筹调剂资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调拨顺畅，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机制，中央财政支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逐步强化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政策制定经办服务水平，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监督考核，确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顺利实施。胡春华主持会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辽宁省、广东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各地打造产业集群，引领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一根鱼竿如何吊起百亿产业，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山东台记者赵国伟。 周末，沿着山东威海千公里海岸线修建的海边公园又迎来了一批海钓爱好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威海不少企业积极引进先进渔具生产技术和设备，一根鱼竿迅速成长为一个集群。当时一些进口碳素竿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但如果要自己生产，最重要的碳纤维原料只能依靠进口。经营鱼竿企业的邓向阳说，受制于人的日子很不好过。 上市性供给，通知性涨价，他想给你多少你才有多少。 打破技术壁垒势在必行。1998年碳纤维预进料在邓向阳所在的企业实现国产化，2005年成功批量生产，山东把新材料列为重点发展的十强产业之一。2015年威海市碳纤维产业园获批成立。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24万家相关的渔具企业，全世界 80% 的渔具都来自山东，而仅仅威海就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60%，每年产值超过100亿元。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中心副主任郑磊说， 一根钓竿上面100多种零部件，在威海一小时范围内都能够一站式配齐。 而邓向阳公司生产的碳纤维已经广泛应用到钓具、滑雪板、登山杖、自行车、风力发电设施等多种产品和多个领域。去年仅鱼竿一个品类就为公司创下了8亿的销售额。本月，威海市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万芳带领服务团队再次深入到企业，未来他们要助力这杆鱼竿调出更广阔的国际大市场， 搞一些产学研合作对接，助力我们的企业进入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体系。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纵横。 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突破10000亿元，吸引外资和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均已超过去年全年。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17%和19.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4.7%和23.7%。从区域分布看，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5.4%、25.8%和13.4%。 今年前十一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也已超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在基数效应减弱的背景下，外贸超预期增长。舒觉挺认为，下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较快增长，既与全球经济保持复苏态势、外需好转有关，也与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能持续满足国际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相关。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进口增速有较大拉动作用。 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可以圆满完成量稳质深目标任务。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丝路连世界，携手创未来，讲述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材质总台记者刘涛、郭淼、郑树。 西安国际港站货场外，90后吊车司机孙继祥正驾驶着内燃机车对铁轨上的集装箱进行调度编组。 最忙的时候就是到了午夜，这个时候也是中欧班列最密集要始发的时候，吃上一顿饭就少装一组集装箱，所以司机们都会把时间节省下来。 开行8年来，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黄金通道。西安国际港站站长白宽峰： 现在的中欧班列双方的需求都非常旺盛，对外贸易通道非常畅通。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47414列，运送货物429.7万标箱，累计运送防疫物资1343万件，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亚大陆。今年以来，我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速推进，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成为陆海新通道一条全新的物流线路。青岛港桥吊单机平均作业效率连续7次刷新世界纪录，我国海运服务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今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大关，跨境电商逐步成为新的网上丝绸之路。截至目前，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积淀千年的丝路精神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丝路精神，为促进全球合作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当前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纵横。 总台央广记者谭震报道，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截至12月15号，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3.42万亿元，占已下达额度的97%，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成。 从资金投向看，约50%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领域，约30%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卫生健康、教育养老、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约20%投向农林水利、能源、城乡冷链物流等，对于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尤其是解决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取政策信息服务不及时、不好找等痛点，中国政府网日前上线试运行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企业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昨天表示，目前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人员外，普遍应用了中医药。中医药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中发挥了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昨天表示，十一月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持续增长，达到67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一至十一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49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 浙江温州550兆瓦余光互补发电项目昨天成功并入国家电网。该项目是全亚洲最大滩涂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将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相结合，上可发电，下可养鱼，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4.8万吨。 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14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要求到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 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巴闽电影巡展昨天在福州正式启动，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作为开幕影片精彩亮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多国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近日以各种方式联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布关于自主探索民主道路、携手推动共同发展的联合声明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地区1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在所在国主流媒体或所属党报党刊、官网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对声明全文转发或报道，重申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呼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马纳瓜记者站15号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成立，这是总台在海外的第190个记者站点。在仪式上，总台与尼加拉瓜通讯和民政委员会代表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这是中尼两国复交以来双方在媒体领域的首份合作协议。尼加拉瓜总统顾问劳雷亚诺·奥尔特加：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传媒机构，在尼加拉瓜设立记者站，对尼加拉瓜来说是一种荣幸。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137万6643例，死亡病例达到532万496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453655例，死亡80318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2657例，新增死亡病例1728例。 据俄罗斯媒体16号报道，俄罗斯继续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俄罗斯10月出售了价值1.98亿美元的债券，所持美债缩减到37.2亿美元，并且其中的37.1亿美元为短期债券。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卡麦勒万迪16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与伊朗原子能组织合作，以确保在伊朗卡拉季地区核设施内将要安装的监控摄像设备不会用于进行破坏活动。卡麦勒万迪表示，只有在战略行动计划的目标实现后，即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全部解除后，监控数据才会移交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钟成、刘梦雅、胡晶，主播王毅、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